什么？还有一个？ 安宗和白毅都没有明白过来他想表达的确切意思，只好追问他。 我们都看清楚了，那女人的尸骸已经被白毅从井里拖出来了，怎么还有一具啊？ 说完他看向白毅，想要问他有没有在井底看到其他人的骨头渣子。他摇摇头说， 如果有其他的尸体，我不可能没发现。 安宗听他那么一说，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是六子显然被那个再次出现的邮件给吓得不轻，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安宗也只好没头没脑地安慰六子道， 兄弟啊，会不会那个东西没有实体，只是一个鬼，鬼又不占地方。 别说了，这是不行，我们还得去一次，而且我们还要查那个鬼咒的吧。 六子赶紧结巴着打断他的话。安宗抓了一下头发，转头看着白毅。白毅叹了口气，要他把电话给他。安宗把话筒递过去，然后凑在他旁边听。白毅的意思是至少等明天。第一，现在是晚上，黑不溜秋的，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即使真的有东西，夜探古井也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第二，如果他们再等等看，或许还会有其他的消息发来，等于多一条线索。可是六子依然不死心，最后彼此的妥协就是让他拎着电脑来他们这里过夜。其实这个安宗能理解，让他一个人守在这个随时可能接收到幽灵邮件的电脑，简直是要让他经受精神上的拷打。说完之后，安宗挂了电话。没到半小时，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六子站在他们门前，一手拿着旅行袋，另一只手抱着一个用黄布包着的东西，布上还贴着许多道门符咒。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对安宗说， 得了，这东西就放你们这里吧，反正最后也要还给那小刑警的，我是再也不想碰了。 他一把将黄布包塞到安宗手里。安宗和白毅看着被裹上这种包装的电脑，不由得失笑。六子恶狠狠地瞥了他们一眼，径直坐到沙发上抽烟。安宗把笔记本递给白毅，他解开黄布，通上电源，打开了邮箱。收件箱里面果然又多出一封 J 字打头的文件，看似和普通的邮件一模一样，但他们知道，它里面存着的是一种幽灵密码。这种密码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能够解读。一开始，安宗不明白为什么六子会能够看懂。当他打开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它并不是之前所想象的什么诡异文字，而是一幅具体的图案。这张图片所展示的就是井底的模样。井壁上覆盖了许多青苔，幽暗的空间里只有微弱的光线透下来。在那里有一具女尸，已经腐化得相当严重，从形状上看正是白毅拉上来的那具骸骨。她依然保持着想要爬上去的那种姿态，可以想象她坠入井底的时候并没有死，还是拼命地想要爬上来。最后她僵直地贴在了井壁上，和淤泥青苔融为了一体。本来这一镜头已经让他们觉得背脊凉飕飕的了，但是六子接下来提醒他们的一句话，让安宗顿时感觉到浑身的毛孔都缩了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压低了声音说， 你们看那具女尸的姿势，仔细看。 他们低头仔细查看，当看明白了之后，连白毅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安宗已经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这个女尸的姿势，与其说是想要往上爬，不如说是在躲避井里的一个东西。因为井里有大量的淤泥和青苔，尸体贴在井壁上，腐烂的皮肉和淤泥混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从阴沟里挖出来的东西一样。所以如果不是还残存了少许颜色比较正常的皮肤，根本就会让人误以为这也是一大块淤泥。它的姿势非常扭曲，就像是折过了身体，被人硬搬了脑袋过来，而身体却依然死死地贴在井壁上。关于这一点， 白毅说他下去的时候，尸体已经只剩下了骨头架子，散在了井底的一角。但是这张图片中的尸体虽然高度腐烂，但却保持着一种类似躲避某种东西侵害的姿势。这张图的角度非常诡异，完全就是那个不知名的东西所在的角度。所以这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他们，真正的威胁不是那个女鬼，而是另有其人。这一点六子也看得出来。六子扭过头来又看了一眼那张图，就马上别过头去猛吸烟。白毅的脸色变得十分讶异，他也有些不能接受，于是他也认为明天应该再去一次那里。他合上笔记本的时候，神情非常严肃地说， 这次一定要查清楚，带上一些必要的用具，包括高照明度的手电筒什么的，这些东西明天一早就要弄好。 至于学校那里，幸好已经到了七月份，暑假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接下来他们可能需要投入很长时间去调查，甚至去外地。如果不是暑假，安宗想不出有什么好理由能够让自己请足一个月的长假。潘秃子绝对不会再允许他们两个人胡闹到这个地步。前段时间的风流最后还是舅父出面去处理的，这事儿都惊动了安宗父母。好在母亲知道他重伤过，把责任都推卸在他受伤后身体一直不好上。安宗给六子准备了毛毯，便回到自己的卧房睡觉，结果一夜无眠，思考了一晚上杂七杂八的事情。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居然抽掉了一包半的香烟。他摸了摸杂乱的头发，走到客厅。六子显然也没睡好，顶着一对熊猫眼的他一见到安宗就直抱怨他们的沙发买硬了。 你还以为你是豌豆公主啊，皮肤嫩得和豆腐似的。得了，大老爷们的别这么娘气啊。 哎，等会儿我先带你们去拿装备啊，放心，这些东西都是赵老板生前准备的，所以质量都很好。然后我们马上去看那口井底，里头到底还有什么，到那里一看便知。况且现在是白天，阳气正旺，你们下去的时候那鬼东西也不敢太造次。 六子没好气地把毛毯扔给他，搔了搔头发说，一想到昨晚那张图片，安宗的心忍不住又抖了一下，看来这一次连他也得下这口古井了。此时白毅也起了床，看见他和六子的气色都不好，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利索地去厨房弄了一些吃的出来。三个人就那么胡乱地吃了几块面包和几个鸡蛋，就一同赶去了六子所谓放装备的仓库。那里是一个商务楼的地下仓库，里面堆放了许多货物箱子和贴有标签的包裹。六子熟门熟路地走到其中一个木质箱子前，用起子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那里面有几口钢口极好的折叠登山铲。安宗伸手掂量了一下，感到重量十分轻便，就算是女人也可以很轻松地使用。而后他又翻出来几只手电筒，带有那种轻便的臂套，可以挂在手臂上以便空出双手来做其他事。还有狼眼全师 24W-1682 的手电，这种手电筒直接照射可以达到350米，不过这绝对是要小心使用的东西，如果近距离照到人的眼睛的话，很可能会对人的眼睛造成伤害，所以他建议这个东西让白毅一个人用就可以了。为防止意外，他跟六子遇事容易慌乱的，另外拿了几只冷光棒，足够把那个小小的井底照得通亮了。何况井口那么小，他和白毅两个人下去就够呛了，根本就容不下第三个人。然后他们背着背包再一次来到南园村。那些村民可能也没有想到他们这帮昨天刚刚来折腾过的人现在又来了，对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又好奇又害怕，谨慎地问他们怎么又来了，是不是乔二奶奶又托梦给他们了。安宗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说，就听白毅直接接口道， 乔二奶奶的事情已经妥当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对那口井处理一下，之前走得匆忙， 忘记了乔二奶奶在那口井里待了很多时日，井肯定也会有些晦气，我们还需要下去做一些法事，对你们村子也有好处。